即係嗰個就因為香港嘅制度就係 nationality by birth。咁我話我要堵截呢一個樣嘢就相對容易啦。係咪？你過關嗰陣時候，大佬睇唔清楚 的。即係嗰個係屬地。 係咪？你跟住你嗰啲醫院，即係例如啲私家醫院啊，喂大佬，你全部係賣呢啲床位出去，十幾萬一個，咁咪好數大哥。連送埋身份證，係咪？我哋點樣負擔？唔係呢啲冇問題。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咁 remote 嘅親戚關係個 relative 咧，都得嘅話咧，咁又離譜喎、 啊。 全世界都冇咁嘅移民政策嘅喎。 咁你而家你話好多人嗱、 不過我想總結一個講法啫，就唔好下下都用呢個萬能 key 啦。 係萬能 key 嚟呢個係。 喂，如果呢一條橋真係得嘅話，就冇社會問題㗎啦，係堵截咗呢樣嘢。呢、這個此其一，第二就係、是。你衍生更加多嘅問題，話俾你聽啦。點解咧？嗱，我冇細路，我可以咁講啦，我夠膽咁講啦。因為我哋嘅人口老化，因為我哋嘅出生率低，因為我哋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。That's why 我哋先要吸納人才過嚟啊嘛。右派經濟學嘅角度啊，唔係我哋即係左交嗰啲，我幫佢解釋咋嚇。喂，有啲位置我真係要 feel 噶嘛，大佬。如果唔係，你點樣加強個競爭力啊？你自己又生得少，係嘛、生出嚟嗰啲又唔係最叻。 呢、這個係雞蛋同雞嘅問題。首先咧係嗱 ，to be fair 啦，係香港政府咧喺人口政策裏邊咧係完全不作為，完全唔鼓勵生育，完全係放任嘅。呢、這個係 亦都 好 難嘅。你根本成個客觀嘅因素咧，尤其是你係一個已經發展咗嘅國家，唔好話淨係講香港。其實個生育率係低 嘅、我知道。 因為點解咧？尤其是你喺一個咁發達嘅地方嘅時候咧，你嘅生活成本好高嘅嘛。 係係係。 你養個細路，你幾多錢啊，大哥？ 我知道。嗱，呢個難一回事，但你成日話學新加坡嘛，新加坡都會。 學唔到㗎啦！新加坡啊，九十年代啊，就因為睇住你香港人啊，驚呢個老共啊，八九民運，咪全部大量吸納移民咯。你嚟得嗰啲友全部都係有錢，有個錢㗎啦，全部嗰啲都係大學畢業生嚟㗎啦，係咪？ 嗰啲係精英移民啊。 咪係囉。 唔係，同埋另外一個根本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學到新加坡，因為新加坡係國家嚟咁，大佬。 Exactly。 即係你諗翻轉頭，新加坡整翻個國家，所以佢先有獨立嘅水資源政策，自己走去玩海水化淡。你問香港，喂曾俊華講幾多年海水化淡？ 所以我某程度上咧，如果你從右派的觀點啊，即係所謂經濟發展嘅角度為即係至高無上嘅觀點啊，確實你係唔應該放咁多喺家庭團聚嘅。嗱，我冇話啱啊，我分析咋嚇，一定係放喺咩人呢？投資移民、專才。 投資移民都難搞，因為投資移民咧，大陸真係唔缺錢啊！即係你就算你有錢嘅人咧，其實你喺大陸有錢嘅人咧，都唔一定係精英，唔 necessary 嘅。 唔緊要啊！咁你幫手嗱，從即係經濟發展嘅角度咋，咁咪托起我哋啲樓價咯。托起樓價，你唔好以為即係香港確實，即係如果你從純粹從分析香港經濟，唔係你同唔同意呢樣啱定錯啊個角度諗嘅時候咧，又係嘅喎，喂！我哋揸住咁多資產喺手嘅時候，你嘅 consumption， 你嘅 investment， 即係所謂投資，你嘅消費都舒服啲啊嘛，係嘛？托起咗我哋嘅樓市，又我哋可以買，係咪？過程裏面即係就可以借呢個機會巧取豪奪。喂，買一層樓，隨時賺百幾二百萬閒底㗎。喂，人生你做幾年你先賺到百幾二百萬啊？一個轉手就搞掂咯喎！又冇税抽喎、啊，喺香港，系咪？嗱、啊，所以我话我纯粹分析啫，唔系我立场啊。即系如果你真系呢个国际金融中心，你系靠呢一个嘅移民嘅话咧，因为你嘅出生率低，因为你嘅人口老化，你要加强嘅竞争力同埋呢个生产力嘅话咧，你一定系吸纳呢啲人嘅。全世界都系咁噶啦，你自己顶唔住啊嘛。是咪？所以我都话啦，我当啲蝗虫啊，得 0.1% 系好人同埋叻仔。我哋有 10%， 你乘一乘条数，你乘一乘条数，你就知啊，你要大量吸纳嗰 0.1 过嚟啦，大佬。咁我哋就死得噶啦，咁我哋就玩完噶啦。咁我唔系同意呢个观点啊，而系即系你如果从分析呢个角度嚟讲咧。其實我哋係真係有呢個盲點嘅，即係本土派有呢個盲點喺度。 我覺得真正嘅盲點咧，就係、是、你以為如果你攞翻嗰個